多好， 是好听。 你说你给你儿子起那名字 叫什么？ 二狗子。 对。不，你老听我干嘛呀？ 这个女同志一看小姑娘长得这么可爱，心里非常高兴。 嗯， 睡觉妈妈用你闭眼睛，闭上眼睛，妈妈给你唱几句摇篮曲，你就睡着了。 嗯 嗯，这就要唱了。 嗯，注意听， 小孩很自然就睡了。 来吧。 嗯嗯嗯。月儿明，风儿静，树叶儿遮窗棂啊，蛐蛐儿叫铮铮，好似那琴弦声啊。琴儿那个响，鸟儿多蹦啼，鸣摇篮儿轻摆动。娘的宝宝闭上眼睛，睡呀嘛睡在梦中。麻烦了，也不谁带来的，这么大孩子搁这儿没人管了。 哎，你怎么说话呢？ 你怎么意思？ 还我怎么意思 啊？ 我听你一唱怪困得慌的。 睡了 睡了， 你看就这么好使。 哎， 一唱摇篮曲不但婴儿睡了， 对了， 老爷们都着了。 你看 啊， 不是，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多灵啊。 哎，是挺灵的， 一唱孩子准睡。 哎， 嗯， 既然一唱就睡的话，咱们唱点别的不行吗？ 唱什么呀？ 您比方说咱们唱点京剧，京剧里面那花脸，那你听着多精神呢、啊！ 哄孩子睡觉唱京剧《大花脸》 啊， 能行吗？ 行啊！ 哦， 从小就培养着孩子大无畏的勇敢精神， 嗯、 长大了胆儿大。 那咱试试， 来吧！ 哄孩子睡觉唱花脸 啊， 这就得男同志了。 对呀、啊， 花脸嘛， 哎， 把小孩抱起来。 您注意看，呵，多精神！ 别动！你妈上夜班去了，把你交给我了。打吃完饭你就哭。哭的这闹心的，摔，闭眼，闭眼，我让你闭。 哎，不是，你怎么真打呀？ 怎么非得唱两句你才睡啊？ 嗯， 都是你妈把你惯的。 对、 啊，你妈唱的歌我得会啊。 那你唱吧。 我会唱京剧，唱两句你再睡，不睡我揍你啊！ 来吧， 注意听我唱啊。 好嘞，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我的宝宝快睡觉，我唱两句你要睡到如若一时还不睡，孩儿啊， 怎么样？ 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接下来我们要为您送上的是常宝霆、李润杰合说的杂学唱，这也是著名快板书艺术家李润杰表演的为数不多的相声作品之一。常宝霆和李润杰表演的杂学唱不同于施圣杰与冯永志表演的版本，在这段相声当中啊，常宝霆、李润杰并没有学唱评剧、京剧和流行歌曲，而是学唱了山西梆子、河北梆子以及河南欧。哎，什么叫河南欧呢？嘿，您呀、啊、还是听听常宝霆、李润杰的这段相声杂学唱当中是怎么说的吧。 这个快板呢，真正这是专家。 哎， 主热我是的确是外行。 你太客气了，咱也不行。 这 差得太远了。 这怎么会是客气？您是大海飘得来的茉莉鱼， 这怎么讲啊？ 闯荡江湖这么个老梆子了。 什么话呀，这是 这不是捧您吗？ 那刚才我听你说话就别扭， 这不是捧您吗？ 这你捧得太过火了。这个 老资格呀，王母娘娘骂寿星， 怎么样， 老宝贝儿了。 你这俏皮话都哪学吗？这都是 废话。你说咱俩站在这儿说，人家不乐，这叫什么呢？ 哦，那就不叫相声。 对了，俩人站在这儿说，得把同志说笑了。 对， 说人家不笑，咱俩这穷瞧臭倒的， 是 一点乐没有。

不错。 你比如说那个，就是这次全国汇演，那个李月秋唱那四川清音， 那个 那非得够调门。 那我可唱不了。 那个就那段叫什么？ 布谷鸟咕咕叫 啊！ 我要唱出来，我倒是也会那词儿。 什么？那个布谷鸟咕咕叫？ 哎，那词儿我倒是会。 会吗？ 唱出来恐怕您那耳朵受不了。 布谷鸟什么味儿？他那个？ 他唱出来都这味儿。 嗯。 布谷鸟儿咕咕叫啊，是飞出山里往南飘，这边儿飞来大边儿绕，鼓起眼睛到晚处啊瞧啊， 有一点意思，有点意思。这嗓子也不错。 我这是布谷鸟吗？ 虽然说不像那布谷鸟，也像那夜猫子。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常宝霆、李润杰合作的相声《杂学唱》。从《杂学唱》这段相声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戏曲曲艺不分家”这句话。 那有一家老人口退休了好几年，老头爱练太极拳，老婆买菜又做饭呐、家务劳动可不清闲呐、天哪、他把灯绳给拽断哪、老头上去要把灯绳拴，那老婆说你挪俩凳子可真危险，这老胳膊老腿实在是悬，又赶上这水门的提前也该换了，现在成了老来难啊。我劝诸君找点空闲，找点时间回家看看，是理当然，领着孩子笑容满面呐、外人陪着肩并肩呐、烦恼跟妈妈讲，工作的事情和爸爸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呐、为让老人的心喜欢呐、一辈子操心可不容易、老人就图个团团圆圆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所以说要经常回家看一看，哪怕是给爸爸捶背揉揉肩。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把指甲剪呐，哪怕把屋子收拾完呐，这老年人不图儿女为家有东大贡献，为心情舒畅，平平安安啊。 最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要继续跟您讲讲相声演员杨少华的小故事。虽说从小就喜欢听相声，为了能够痛痛快快地听相声，杨少华甚至跑去茶社做小茶童，可是他毕竟只是一名小茶童，而不是真正的相声演员。18岁的时候，杨少华辗转来到了天津，在工厂找了份工作。这时候的杨少华俨然成了厂工会的文艺骨干，又是扭秧歌，又是唱京剧，还不时地为大家表演上两段相声。虽然还不是专业演员，但此时的杨少华已经在业余相声界小有名气了。虽说杨少华在工厂有个正式工作，但是家里有四个等着吃饭的孩子，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一家人的生活就更显得拮据了。为了生计，杨少华不得不开始撂地儿说相声。 那时候我在工厂里边孩子多，我这时候撂地，这个撂地呢就没有园子，站在哪儿就说，围上就说，说完就要钱。哎，是节粮度荒时候了，60年代初。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孩子多了，四个孩子吃饭成问题，挣的钱不多，但是粮食不够啊。我才多少斤？我37斤粮食。我的儿子一个2年一个，都是棒小伙子，都在那会儿吃。没有什么副食，只是主食。买点什么呢？买点这个，只能有粗粮有细粮，有的时候把细粮换成粗粮，也得让孩子吃饱了。我的爱人呢，我的老伴呢，很为难呢。那时候呢，就得拿钱去买粮票，也有叫溢价的那种东西，那钱就不够了。那我就想呢，我有这个，何不我去干这个呢？就在我们天津的什么人民公园啊、水上公园啊，有时候孩子跟着，有时候不让他们跟着。我有一挎包，背着他走，全凭我的说呢，要把大伙说乐了，说乐了我要钱，要完钱之后呢，在那就是说不说吧，完之后呢就脸吧脸吧，脸吧脸吧呢，回家就买吧买吧，买吧买吧呢就活吧活吧， 活不活不嘛就蒸不蒸吧，蒸不蒸吧呢大伙就吃不吃吧。 撂地卖艺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啊，相声演员就凭一张嘴让听众心甘情愿地从兜里掏钱，确实是够不容易的。当初卖艺的时候，杨少华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拢住观众，让大家伙儿从口袋里面掏钱的呢？ 你比如说说这一段之后呢，就得让他站得住，人听你的话不挨着也不可乐，人不会给你钱，人站都不站住，那个难了，比现在你比如说坐在家里边看电视还骂街，什么玩意儿关了，那时候得有这能耐，往那一站，围住了之后，你得把钱给我，那得多大的？他也不乐意给钱，那话让他说的，他不给钱不行。你比如说说完之后了，那个各位都说完了，嗯，您也乐完了，我怎么办呢？跟他讲理，我怎么办呢？我们得吃饭呢，是不是？哪位在座都是夸人家吧？您都是福大量大造化大，您拿一毛两毛一块两块不在乎。您大伙儿捧柴火焰高，您说您也不给我钱，您还走，带一帮人都走了，就等于我这熬一锅粥，您呢也不吃也不喝，您往里抓把沙子，您也带不走，我也吃不了，千万您别抓沙子，都是养着你的人，我这么大岁数，老几位这么一说呢，很多人他都不走了，情不自禁他就掏点钱，掏钱呢，谢谢谢谢谢谢，老是谢谢，说谢谢，你给钱不看你，谢谢看那边，别让他走喽。那么这时候呢，说我们行话叫看年的，看年的得看出这一面，这一面之后，后边这都我叔叔大爷，您别走，我不找您要钱啊，怕他走了，我这边就够了，您甭走，怕他走了，不断的得看他，脸不对脸，他就颠了，翻过来让我在这边来求，我再求三块钱，三块钱我再说一段。说你都有扣子，说完这边了，你看这边还没要呢，这边挑眼了，你看找人家好像我没钱似的，你怎么不找我们要啊？那既然您就这样的话，您再给我点吧，这包袱也有了，这时候钱了，到后边这个三面都给，一扭头到后边说了，我把他们要完了，我也饶不了你们，给多少钱都行了，您不给我，您也是我的朋友，您好意思不给我吗？ 杨少华的故事说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段杨少华表演的单口相声《卖书》。 我一个人往这一站，那说个单口相声，说心里话。刚才后台开个会，今天的观众太热情了，是我们说的好吗？不是，北京人热情，您的。我们一段比一段热闹。我下去之后，就是马三立先生的长子叫马志明啊，很难见到他，他一般的不出来啊，因为什么呢？尤其北京他不敢来，北京正在打狗不是吗？这次也来了，他跟我们杨毅不错，约请在，这都是我们天津父老乡亲们。部分的人从天津赶来也听，都听我们，我们说的好不好，尤其北京人，您有文化，热情，说我们行话，您好糊弄，说实话。我们还没说呢，您就鼓掌，是说的好吗？说这模样长这样，就刚才这二位啊，这仨我们仨人上北京来。还费没罚款，就算便宜我们了。老木他眼太寒碜，您说当会计就没那文化，卖力气又没那体格，您说给人当太太又是男的啊？这个我们说相声的跟这父老乡您怎么比，往这一坐，您的文化水平，您欣赏的艺术，我们说心里有哪有文化、啊、我们这里还有的人就这几位，咱别提是谁了，他不乐意，大学差俩钟头没毕业，还出书呢啊，出书还欠字去，卖不出去呀、啊、您倒少来呀、啊、800多本，也别说卖出4本去，媳妇儿跟他捣乱，你看看，你看 你也弄这树，你也卖不出去，咱这屋子又小，一间屋子半间炕，卖不出去。那天我一出去摔一马趴，让树给绊的。我打麻将没赢过一回，总输输输的。你这倒霉的，你把它卖了行不行？你咋么，你处理了扔了，这没法弄，没辙，怎么办呢？到书市找那专门卖书的人，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选了三位请家来，又给人沏茶，又抽烟，就问大哥，您给我卖书有什么条件呢？我给您卖书，我有个门脸儿，守着马路近，过往的行人也特别多，我觉得没什么问题，谢谢。又问这大姐，大姐，您卖这书有什么条件？嗨，我长得比较好看一点，我会说会道的，没什么问题。又问这大哥，大哥您呢？这大哥一说话全愣了，我卖，您别卖了，五官都挪位了。这一句话本不乐意了，您说。说这话嘛意思，您卖这一只树，您光嘴里有毛病，没毛病了吗？我现在提议你我们仨人，你每人给我们50本书，晚上10点钟回来。谁买的多，你用谁不行吗？这三位一听也有点道理，行，真一人发了50本书，到晚上10点钟还都回来了，就问这个大哥您卖几本啊？哎呀，抱歉，卖5本。又问这大姐，您卖多少本？我还不用他呢，您这东西我不好意思说，我才卖了3本。又问这大哥，您怎么样？我卖，你卖4本，卖46本。您没想到是，那您怎么卖的？我们学习学习。卖你的书，不能怕麻烦。不背着他上火车站门口跟公共厕所门口，我在那儿等着，有人一砍树我就把他救住，我给他念念个半截他怕过他要啊。 听过了杨少华表演的单口相声卖书，我们再来跟您说说杨少华撂地儿卖艺时候的趣事。话说杨少华一次撂地儿卖艺的时候，这说到半截儿，把警察给招来了。警察看到杨少华撂地儿卖艺说相声，先是愣了一下，嘀咕着说了声，现在怎么还有干这个的。说完警察就把杨少华带去了派出所。后来呀，还多亏杨少华单位工会的领导出面跟警察解释说，哎呀，这个人呀不是要饭的，有正经工作，但是呢因为家里孩子多，只能靠卖艺挣钱贴补家用。警察这才放了杨少华。下面我们就把杨少华表演的单口相声打麻将送给大家。 我这个节目是个单口相声，往这一站滔滔不绝，要把观众您说乐喽。困难大一点，在座亲爱的观众您是内行，您懂，说单口相声难度大，没有学的，我们文化部负责同志统计了一下，说单口相声连我加在一块才仨，仨可是仨，那俩说的还没有我好。您不信，将就会来，您听，那俩要说的比我好，您把他掐死留着我。脸不歪笑不来，三句哈哈两句笑把您说乐了，乐了。打哪儿来？演员注意生活，没有生活逗不乐您。我们邻居打麻将，我给您介绍介绍，太可乐了，您算乐得我直冒鼻涕泡啊。 就这么可乐，四位老太太打牌，您看那打牌是个群众性的文艺活动，不要赌钱，春节即将要到了，在座观众千万不要赌钱，一赌钱就容易出事儿啊！我说这是很早的事儿啊，一个有钱的人有一个儿子独生子，就好耍钱赌钱，他父亲很气愤，他父亲呢是贩茶叶的，一到南方去，一去就是半年，回来一看儿子又耍上了，心里不高兴，你看你老耍钱，我你看这屋里边，屋里边屋外边不是外边，这钱全让你给输了，你要再耍钱我把你手给你剁下去，我爸我不来了，永久不来，我再来您剁我手，我这样我改不了了，不许再来了。行，他爸爸出门回来一看又耍上了，他爸爸真急了，拿出切菜刀把俩手烫烫真给剁下去了，他爸爸一生气一走，四年才回来，放心了，我儿子没手耍不了了，回来一看他爸爸都乐了，俩哭上把俩勺那掷骰子呢，那会儿您说他就改不了啊，哼，这个耍钱改不了，怎么说改不了，那我们邻居啊，街坊老太太四位，那位大娘呢叫八万，为什么叫八万呢，那嘴那模，这大娘呢姓陈，叫什么叫二饼，眼睛有点毛病，近视，戴俩这镜子，叫二饼，胡起名字，那老太太那名字更可恶了，叫坑多洛夫斯基，怎么会叫坑多洛夫，有几个麻子，坑多洛夫斯基，大娘还不乐意了，少说这个，你们这叫重阳，我是有几个麻子，我也不能叫那个名字，那您叫什么呢，我叫九饼，叫九饼还是一样啊，这几位大娘都有外号，最可乐这叫小便宜，这大娘五十多岁太可乐了，他来钱的时候他不带着钱不带着烟，一进门之后往那一坐一打牌，比如说那位胡八毛，你给我两毛我欠你一块，这位胡七毛你给我三毛我也欠你一块，这位胡五毛你再给五毛我也欠你一块，等这牌局结束了他赚走五块钱现钱，那大娘赢了十二块钱账，你看啊，我说真有这老太太，还互相的说咱玩会儿吗，玩会儿不行啊，现在特别紧，要让派出所逮住咱还得扫地去，这么大岁数嫌寒碜，那没关系，咱晚上玩，晚上玩哎呀有灯亮说话没关系，我说这有被子咱们全钉在窗户上，把被子全钉在窗户上，来上了打风啊，在座都会打牌吧，坐那儿东南西北一只骰子七对门都做好了，就说杠上开花呢赢双份，什么叫杠开花，四个一样的打末尾抓一张叫葫芦，那算杠上开花啊，打定两点多了，因为杠开花吵起来了，不行不行，嚷，楼上住一位警察，可不是查户口啊，因为这四位老太天天打牌太吵得慌了，下来要吓唬吓唬他们，一叫门梆梆梆，哎听吗，你看不是谁呀，查户口，哎呦我的妈呀，全吓趴下了躺地下了，警察就进去了，大娘这怎么回事啊，干嘛呢，开会呢，开会怎么都躺下了，开累了都起来吧，都起来了，这大娘们都这模样，大娘您怎么了，我有病了啊，我有病了，你到底是有病是有病了，我是又有病又有病，多大了，五块钱一锅，问您岁数多大了，去年五十七，今年五十六，越活越抽抽了，您看您叫什么名字，我叫杠开花，什么，我叫张桂花，张桂花是杠开花呀，我就叫张桂花，我跟您说我有点紧张，您别说，这大娘呢，那我跟您说，我跟您说，姓什么呀，姓李，叫什么呀，叫张瑞士，姓李叫张瑞士，这不挨着呀，这事我一见您我叫警察，我跟您这么说，警察叔叔，谁警察叔叔 您比我姥姥岁数都大，怎么还警察叔叔？我跟您说，我这腿都不跟腿了，那叫腿不跟腿了，我说都不会话了，我什么叫说不会话了？您到底怎么回事？我跟您说实话，捉笔仿佛呢，大概急呢，人呢不说也不知，不转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我跟您解释，您那方面是单方面，我这方面也是单方面，咱搁在一块儿咱是双方面，咱大伙儿是多方面。你要干什么？我要让您把我送派出所去。送派出所干嘛？站好了。这大娘怎么回事？那大娘躺下了。我跟您说呀，我说不了。你说呀，我说不了，得让他说。干嘛让他说？他拿的是东风，还是打牌怎么着？我没跟您说我不打牌呀，我不打牌，我不刷钱。你手里拿什么？手里拿着红中。这还不耍钱呢？我大娘，您这怎么了？那大娘，那什么警察同志，我跟您说，我有点紧张，我是不是方便方便？您接着，您走不走吧？这大娘呢，溜了。这警察一看这种情况，说两句就走了。大娘，我可不是来抓局，也不是来逮你们，你们这样吵不好。您今天都这么大岁数了，影响您身体健康啊！打牌是群众性的文艺活动，一挂上钱了，您看都紧张了吧？别来了啊！您的小孩不能做功课，您老头回来不批评您吗？啊，自个儿想一想，别来了，要来也行，来一会儿，别来钱的，听见没有？我走了。这警察刚要走，那大娘过来把他揪住了。警察，您先别走了，您把那位吓跑了，我们这三缺一，是不是您跟我们玩会儿？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杨少华说的单口相声打麻将，也许您无法想象啊，著名相声演员杨少华也曾遭遇过被喝倒彩的尴尬。有那么一次，杨少华在成都表演单口相声，刚走上台还没开口，观众席就响起一片倒掌啊。杨少华先是一愣，随后扭头就走下了场。观众也是一愣，以为杨少华被吓回去了，谁知道观众的道长刚一落，杨少华就再次走上舞台，观众也没客气，又送了一阵道彩。杨少华再次扭头走下舞台，如此反复了好几回。当杨少华最后一次走上舞台的时候，不明所以的观众再没有人鼓道长了，整个演出现场惊人的安静。这时候杨少华微微一笑，蔫蔫地说，都累了吧？观众们再也绷不住了，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就这样，杨少华用他的幽默机智征服了挑剔的观众。好了，杨少华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我们为您送上的是田震演唱的歌曲《执着》。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孤独总在我左右，每个黄昏心跳的等候，是我无限的温柔。每次面对你的时候，不敢看你的双眸，在我温柔的笑容背后，有多少泪水哀愁。不管时空怎么转变，世界怎么改变，你的爱总在我心间，你是否明白？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漂泊，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未来的执着。拥抱着你，